人是於此敬重，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祈福甚多。咁我哋上文呢就係、是、为如果有人啊咁以呢个生命嚟到布施，咁就好难得㗎喎。如果以钱财布施呢，好多人做得到，咁只要佢拎得起啦，咁佢有啲咁嘅善心啦，咁亦都係一件善根嘅事，一件好事啦，咁好多人都会发心做。但係如果以呢个生命布施呢，或者要手佢就俾个手啊，要眼就俾个眼，咁呢样嘢呢就唔係个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啦。咁现在呢就较量啊，念此一部经或者依此一部金刚经修行嘅人所得嘅福德啊，啲功德啊，咁即使呢係四句啫，当然全部就更好啦。咁现在即使呢係四句啊，咁佢个功德呢就比之啊以生命布施嘅人呢所得嘅功德呢亦都呢是来得大。那么钱就是以财布施，那么现今就讲生命布施，那么如果彼此较量一下，就当然呢就是用生命布施就难过就比这个财物来的布施了，因为用财物布施呢就来得轻了，如果以这个生命布施呢属于内财，自己身里面的财产来的，你都能够布施啊，咁啊功德咧就更加咧系比之呢个外财布施咧系大，亦都系难者。嗱，但系现在咧，无论佢用财布施或者用生命布施啊，但呢两种布施咧都系属于呢个有漏有为嘅因果，总系唔似得啊，系受持读诵解说此经咧嘅功德来得咧系大，所以话乃至即使咧系四句咁少啫，都能够令自己乃至令他人啊都可以取得正德嘅无上妙果。所以唔单话普通以财布施啊，比唔上受持此经嘅功德，即使系以生命嚟到布施啊，亦都咧系比唔上受持此经嘅功德，所以生命布施，你所获嘅福德，即使能够成就佛身啦，三十以上八十种好，都系属于呢个应化身呢方面嘅事，就系、是、比唔上啊持说啊此一部经啦，呢个福德咧就得大。因为你即使是持说此经四句啫，都能够成就法身的功德，所以应身这个相好乃是福德成就，而法身的清净妙相就属于这个般若智慧的庄严。可见上文所讲的世界非世界，世界不多，但是持说受持此经的福德是来得多。那上文有说未曾，就即非未曾啦。咁啊，未曾就不多，但系受持此经个福德就来得多啊。所以生命布施所得福德，就系及唔上持经以共演说此经个福德啦。因为波耶一法，你自己受持或者为人演说啊，系属于法师，系以法嚟到布施啊。咁啊，属于咧系自利，亦都咧系利他。咁啊，如是嘅福德啊，岂可以啊用个心思口意咧？所以在呢个破空论里边讲，佢话七宝布施属于咧系外财布施。你即使能够以呢个生命布施啊，也不过属于内财布施。嗱，以内财嘅生命嚟嘅布施啊，虽比之外财布施嘅金钱来得大，来得咧系殊胜，但系如果比量一下我哋受持读诵此经啊嗰种嘅功德咧，咁啊即使生命布施咧，亦都系不能比，亦都系不能及，因为你即使生命布施， 未必啊能够断咗呢个生死因。若要话受持读诵演说此一部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啦，属于以法布施系能够断自他嘅生死因啦。所以以法布施就比之呢个财布施大啊，能够受持读诵此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即使系四句咁少啫，就比之以呢个生命布施嘅功德啦，系来得殊胜。嗱，咁我哋呢次有一个问题啊，嗱，我哋本经咧，即系金刚经啦，里边嘅经文咧，都有好多地方较量啦，都系话即使系受持四句，即系一手计啦，咁啊功德都好殊胜啊，咁啊竟然咧超过以恒河沙生命嚟到布施啊！嗰種嘅福德，咁啊，於是個理論咧成恐啊，令人咧係難以置信。所以我哋咧就答覆呢個問題啊，我哋咧可以咧就係、是、用呢個天子嗰個玉璽。嗱，咁啊，天子嘅玉璽做個譬如咧，天子嘅玉璽即係嗰個印啊，論佢呢個體。只不過是一塊肉，咁啊當然係靚肉啦，就唔係普通嗰啲好似石頭嗰啲咁嘅平肉啦。無論佢點樣價值高貴，即使係翡翠、通明透亮嘅，也不過少少一塊肉。論佢裏邊所雕刻嘅字咧，也只不過八個字，即係話受命於天啊，就既受命昌係得八個字。嗱，論佢個體就係一塊肉，論佢個文字。只是八个字，咁啊好渺小啫。但系佢个作用咧就好大啊。例如与外边见方交，或者咧就放呢个黄榜啊，或者咧系封官进将，或者行文各省各州各县各城市。你话边一件事啊可以少咗呢个皇帝嘅玉璽啊？如果冇咗呢個皇帝嘅玉璽過呢個印啊，咁啊邊個相信呢？所以呢一個玉璽咧，少少一塊肉，文字啊只得八個啊，但係佢呢個作用咧，真係無窮無盡啦，日理萬機，每一件事情都係要勞動到呢個玉璽啊，咁啊可見呢個玉璽嘅作用咧就係、是、好大啦。咁現在此一部金剛波若波羅蜜經亦服如是，即使係四句所謂自理一義都可以轉凡成聖啊。所以此一部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即使一個經題一個名字啊，佢裏面就包括所謂全演法界三觀，圓融呢個三主三帝斷三煩惱除三濕著具三明正三身顯三德，能够獲三空啊，都系在一个经题里边短短咧几个字已经咧系包含晒啦。嗱，咁啊，说明此经嘅文字多嘢，当然最好就受持读诵全部啦。咁啊，即使只系四句啫，但系佢个功用啊就好大啦。所以我哋受持四句偈嘅经文，能够解其义理啊，所得嘅福德就唔系啊世界有为内外嘅财施以及生命布施啦，能够与之较量嘅，咁啊亦都系说明啊所谓持经啊个功德咧系殊胜，咁啊亦都暗示鼓励我哋咧要受持。读诵啊，此一本《金刚波若波罗蜜经》。第二时衰菩提，闻说是经，心解疑趣，涕泪飞泣。第二百佛言：啊，稀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都未曾得闻啊，如是之经，世尊。佢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得生实相，个当之是人就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事实上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的不足为难。 他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得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释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以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以知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亲恨。佛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以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为一切相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不是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你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二人日暗则无所见。但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二人有目日光而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即知是人，即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嗱，咁啊，全部《金刚经》咧，咁啊就分为咧有三十二段经文嘅，即系有三十二份。现在咧讲完第十三份，开始咧讲第十四份。咁啊，至第十四份嘅经文咧，可以讲咧，系全三十二分钟咧，系最长嗰一段。咁我就分开咧好多节嚟嘅解释嘅。咁啊，现在话以时须菩提，咁啊说是经心解而趣，涕泪悲泣而百不言。就稀有慧尊佛结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我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是当机须菩提尊者感叹，所谓闻所未闻啊。嗱，咁啊，根据古德所讲，咁啊，须菩提尊者在前文，咁啊，请佛开示个云何开物，云何应住啊？系云何降伏其心，即系请问佛咧，所谓降住之法。咁啊，因此佛咧就指示佢度众生之时，要离相啊；行布施嘅时候，要无所住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咁啊，如是咁深个道理啊，咁啊难免咧系茫茫然啊。所以当时须菩提尊者就同佛讲啊，佢话如是甚深个道理啊。就话果有众生不闻如是言说，将佢生实信否？咁啊，因为佢一问啊，所以令到佛咧系慈悲心切啊。一方面就系告诫你唔好咁样讲啊，唔单话现在世嘅时候，即系佛在世嘅时候啊，有人家信受此经，咁啊，即使在呢个末法时期，亦都有人家信受此经啦。所以一方面是告诫他不要这样讲，不要说没有人相信啦。 一方面呢就是剪短啊，是发挥显微，怎样呢是降伏其心啊，怎样呢是应无所住。咁啊，辗转发明，循循善诱，曲曲提之，直至今日。咁啊，虽菩提尊者咧，咁啊，总算对于啊所谓离相道生，咁无住而行布施，非相见佛咧，系有所了解啦。咁啊，好似乜咧？好似一个人放下一根烂茅棚啊！咁咪已經咧係搬到呢個高樓大廈裏邊全層住曬，咁啊當然個境遇就好咗好多啦。咁啊亦都説明衰菩提尊者啊，咁啊當時咁啊未免問到你得咁深個道理，咁啊未必深切了解啊。咁啊現在經過法多翻個開示，循循善友，曲曲提思，輾轉法嚟。然后呢了解到佛那种的真心的慈悲心，而自己呢也都得以领悟，因此呢感激，然后才涕泪悲流，所谓喜极的成悲。我说以时衰菩提的文说是经，衰菩提就是本经的当机，衰菩提尊者在佛弟之中，他是解空第一，就是深切了解这个波野波罗蜜真空的妙理，他就是为第一。文殊师经就是一往之谈，所以个文字波野就文殊此一步，就金刚波野波罗蜜经的理论，就深解的意趣。义呢就是义理，它里面所存所包含的呢就是离相无住，所谓妙有不有的道理啊，即是前文所谓呢，咁啊说世界即非世界啊，微尘是即非微尘啊，波野呢是即非波野波罗蜜，咁就名为佢哋义。嗱趣呢就是子趣啊，即是波野的妙用，所谓真空不空的旨趣，即是前文处处所讲，他说自明微尘，是自明世界，是自明波野波罗蜜，那属于这个观照波野。那深解呢，那既有文字，就文说是经，那就文字波野嘛，那么深解义趣，属于观照波野，即是由文字而起观照，由观照之力故而深切领解实相波野的理论。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所谓这个实相波野的真心，所谓人人本具，是个个现成，无一个欠缺。只可惜一向迷惑而不自知，好似一个穷汉，其实他不是穷，他这个三个衣角里面呢有一粒无价宝珠，可惜他一向都是迷，他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这件三角之中呢有一粒无价宝珠，用之不尽，他不了解不认识，所以变成没钱就沦为乞丐啊，到处流落。就是说明我们众生一向迷了这个波野实相的理体而不自知，所以即使有亦同于无，而流转于这个生死苦海之中，那么属于这个枉受啊，是冤枉而受，其实呢是有佛性，那从前就未领悟啊，但是现今领悟了，所以就涕泪悲伤，昔日之所以迷，今日呢得到文佛说此个金刚波野的理论而得以领悟这个实相本体啊，所谓此因此得呢，真是没此难忘，所以呢就有所感触啊，然后才涕泪悲泣。 佢二百不二就稀有世尊啊！咁啊，菩萨讲佢二百不二，同埋世尊啊系好稀有喎、啊。嗱，咁啊，只树咧叹佛咧系为稀有啊，就系、是、与上来前文第二份嗰个稀有世尊呢、這个文字咧系相同，但系意义咧就有啲唔同啦。嗱，咁啊，前文第二份嘅稀有世尊啊，就系、是、从第一份而来。因为第一份经文咧，开始就话翻，咁啊，托观入呢个舍卫大城里边乞食，嗱咁啊乞完食啦，咁啊翻呢个讲堂咧食饭，咁啊食完饭咧就收衣服洗足衣，然后咧就敷座啊而坐，咁啊打坐，咁啊佛咧就寻常日用之中啊。所謂處處都是實相的本體，無非是本地的風光、啊、即是說在這個日用尋常之中呢，既然顯示實相的本體了，所說的呢就是一部無言的金剛波羅蜜、啊、所謂全體大用，就在我們來往、啊、吃飯穿衣那一些這樣的動作上呢，所謂全體顯現，所以須菩提尊者呢就是讚佛的稀有世尊、啊、他說你這樣入城乞食，乞到你就回來吃飯，吃完飯收拾洗足要敷座而坐，將全部無言的金剛波羅蜜波羅蜜經已經顯露出來了，你說是不是稀有呢？所以你就讚歎一句為稀有世尊。嗱，咁啊，現在始終嘅稀有世尊咧，就係、是、在呢個無言波羅蜜之後，咪眾生迷故而不自知啊，所以佛咧就開口説話啦，咁啊講經講釋此一部金剛波羅蜜波羅蜜經啦，後來就記錄於呢個文字，咁啊由呢個文字波羅蜜之故，引生我哋啊以呢個文字而起觀照嘅妙行。咁啊，由觀照啊妙行啊，而得證呢個實相波羅蜜嘅本體，所以一方面就慶賀自己咧得到親證實到啊，咁啊亦都另一方面咧心慶一切眾生亦都得聞此經，所以説為咧佢話稀有世尊啊。你是好稀有，是好難得啊！説此呢個甚深波羅蜜波羅蜜，佢話佛説如是甚深經典啊！嗱，經典咧就係、是、一往所談，任何一部經佛説嘅裏邊咧，一個字一個字咁樣成為一句，有好多句咧就成為一篇文啊！咁就佢哋言辞将佢属于呢个文字波嘢，然就话心咧就系从呢个文字波嘢而起呢个观照波嘢啊，观我人众生受者四法空故，咁啊连空亦都不可得啊！唔单话我空法空，连我法而空嗰个空咧亦都无。咁啊，如是了解咧，心系实相波罗蜜嘅妙旨啊，所以就叫佢为佛书。如是此一部《金刚经》咧，系呢个甚深微妙嘅经典啊。佢话我从昔来所得慧眼，都未曾得闻啊，系如是之经。佢就系话，须菩提尊者佢自己讲啊。他說我自己證到這個阿羅漢果以來，得到這個日空的慧眼，但是呢從來未曾聞此金剛波羅蜜波羅蜜經的理論，因為雖菩提尊者自從從佛出家之後，初初從這個阿含時經過光等時，直至到今天這個波羅蜜時，自从证这个人空以来，所以他一切法都是念这个空无相无状当为究竟、啊、但是从来未曾、啊、闻此个甚深波罗蜜的妙理，所以刚才、啊、他说替类悲泣、啊、所以替类所以悲泣就是说 如是甚深的经典，悔恨自己未曾得以早闻，因为此经谈空亦不住空，所谓有目虚显是不空空，所以称之为呢叫做甚深经典。咁始终呢全段几句经文，我哋最重要嘅呢就係一个文字呀，佢话我释罗所得为我嘅未曾得闻如是指嘅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咁反过嚟讲呢，如果我哋今日有善根呀，所谓有福报呀，有智慧呀，咁先至得闻呢此一本呀係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呀。咁用邊一個去聞呢，就係用呢個耳根嘅聞性去聞。咁在我哋呢個娑婆世界嚟講呢，耳根嘅聞性呢係最猛烈，所謂六根之中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中嘅前後五根佢緣外境嘅時候都有間顯，但係唯有呢個耳根呢冇間顯嘅。即使瞓着觉你打锣打鼓咧，有阵时佢都会听到噶。咁啊，耳根个闻性咧系最强，即使唔闻动啊，佢都闻到啦，加好静，佢都闻到呢个静嘅音声啊。咁啊，其他诸根咧系所不及嘅。嗱，例如我哋嘅舌根，咁你有嘢送到个嘴住啦，咁啊，佢先至知道咸淡甘辛啦。如果你冇物冇嘢冇味道啊，送到佢个嘴个地方，佢就点知道咸淡甘辛咧？咁有所间断啦。嗱，咁我哋啲眼有外景嘅时候，佢先系睇到啊咩有红眼啦，红嘅绿嘅黑嘅白嘅。如果冇呢啲咁嘅外景啦，佢咪冇咗咯。乃至到我哋嘅身嘅觉触，我哋着乜嘢嘅衫？着得暖或者唔暖啊，你都要有呢个衣物来，佢先至有所感觉。咁啊，若是冇衣物嚟嘅时候啊，咁佢亦都有间断啊，佢就变成冇咗分别啦。咁啊，娑婆世界啊，唯有我哋呢个耳根咧，众生呢个耳根啊，系最猛嚟，所以《楞严经》里边讲咧最清楚啦。我话十方驱击鼓啊，我话十处一时闻啊，你唔单话一个地方打鼓佢听到，即使系十个角落同时打鼓啊，佢都同时得闻啊。咁啊，说明我哋娑婆世界嘅众生呢个耳根咧系最猛嚟。嗱，我哋即使睇佛经，啊，你未必了解，好多连字都唔识啊。你就算要了解的话都要费很多的心力精力时间去研究才至略为是了解少少。但是如果这个文星就不是了，那如果这个法师讲得呢是理论透彻的，那他一听他就明白。那么即使呢他听不明白，但是他只要听一下，他都种下一个解决的善根。所以这个文字呢即使是文经，我们有机会文字一部金刚波若波罗蜜经，那么是一件大福报的事，是一件大功德的事。所以我们不要看小这个文字，日后能够成佛作祖或者大彻大悟，都是从文经而得来。所以有因而文经固然是功德无量，而有因而闻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或者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咁啊自然功德咧，真系啊，又唔系话财布施、以共生命布施嗰种个福报咧，系所能够比嘅。嗱，咁啊，从前咧就有个叫做三刀法师啊，咁呢个叫三刀法师咧，佢俾人斩啊三刀咧，佢都唔会死嘅。嗱，佢點解會俾人斬咗三刀咧？咁佢俗家就姓張嘅，但係佢生性孝順啦。咁佢個父親咧離開咗佢， 就去了一個很遠的地方來到他做事。咁由於佢生性孝順，佢常常想念佢個父親啊，咁啊往昔嘅交通咧冇今日咁方便，極其量咧坐一隻馬，咁啊但係自己嘅能力啊做唔到啊，買唔起喎，佢連因此咧去個官府嘅地方啊，咁啊官府嘅地方梗係有馬啦，佢常常嗰啲公民要投遞噶嘛，所以嗰啲差役咧就只有坐馬嘅投遞啦。咁所以呢個官府裏面咧，就一定咧養咗好多馬。咁佢一時間盛起咧，懷念佢個父親啦，想去睇佢個父親，但係缺乏呢個交通工具啊，佢就走去呢個官府衙門裏面咧，佢就偷咗一隻官府衙門嘅馬，咁啊就騎上去啦，就因此上路，就想佢咧探望佢個父親。但是当他偷马的时候，给他的守马的人呢就发觉了，将他捉住。试问古时的法律根本就不同今天这么民主这么自由的，你还可以讲一下，可以辩论一下，是吧？为自己洗脱罪名。但是古时啊，你偷盗这个官府那些物件呢，被人捉到呢都是犯死罪的，是一个刑事的罪重的，咁啊，當然咧就犯咗呢個死罪啊！咁啊，執行咧就將佢斬頭。咁啊，到到臨刑嗰日啦，咁啊呢個所謂執行殺頭呢個人咧，咁啊撳低佢個頭啊，斬一刀，佢個頭又唔知有幾喎。咁啊，再斬咧，咁啊初初搖佢張刀唔係幾利喎，咁啊再斬一次啦，啊張刀都崩咗添。个头啊冇事喎，咁啊再斩第三刀咧，呢个头啊，呢个颈啊，少少嘅损伤咧都冇啊。咁啊，当时呢个官咧都觉得奇怪啦，佢有乜理由啊？咁啊，杀头个刀反为崩啊，呢个头反为甩唔断咧？咁佢就问佢啊，佢问你系咪有啲邪术啊，能够令个颈啊？可以抵得住嗰把利刀咧？咁啊，當時呢個人就講：佢話我就冇呢嘢邪術。佢話如果你問下我有咩嘅功德修養啊，佢話我從十五歲開始就戒殺放生啦，就唔食肉，而且鞭格咧日日咧用金剛經啊，即係自從第一次聞到人哋咧。有呢個金剛經，要讚歎金剛經嘅好處，所以我從十五歲嗰一年，一方面係誦金剛經啦，聽到金剛經嘅好處，咁我咧就誦經啦。咁另一方面一戒就放生咧，從今以後唔食肉，到現在咧已經有十幾年啦。佢話我呢次為著啦，懷念想去探望我父親，所謂一年。个错处啊，咁啊偷呢个官马，竟然俾你捉到，所以犯咗个死罪要行刑杀头。佢话但系我哋自己知道呢个罪又好重啊，当然系难免一死噶啦。所以我在我未曾临刑之前啊，我日日都系念金刚经啊，我个心念得几多句，我就系念几多句，记得几多句。我就是念几多句啊，所以我从来未曾停止过，我日日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念金刚经啊，说不定或者呢是念这个金刚经的功德，咁啊无佛慈悲加被呢得免一死都未定。至于话咩邪术呢，咁啊佢话我一啲都冇啦。啊咁呢个监斩官一听啊，咁啊，覺得佢所講咧都幾有理論，咁啊，呢個監斬官咧，亦都啊係有呢個多少嘅善根啦，咁啊，所以咧就相信佢講嘅説話，咁啊，因此就奏明呢個皇帝有咁嘅事啊，咁啊，皇帝都覺得奇，咁啊，因此就將佢放咗啊。後來佢亦都覺悟啦，所謂人世無常，佢因此就出家，佢個名咧叫做三刀法師啊。咁啊，呢種咧就係聞經嘅好處，所謂聞經嘅功德啦。 啊，其實我哋每一個修行人，你一定都要聽經文。你即使咧點樣個聰明，你如果唔聽經唔聞經啊，你唔了解咧經中嘅理論，試問你又點樣去修行咧？例如我哋一個人養自己嘅兒女啊，你如果唔供書教學，唔好啲栽培佢啊，佢萬字都唔識得正，一字都唔識得正啊！咁你叫佢點樣由響上想立足去辦事咧？呢個係無可能嘅。咁啊，所以咧，你就要教佢。咁啊，佢又點樣聽你話咧？一隻用個耳仔去聽聞啊！佢用個耳仔聽到個老師自己嘅長輩點樣教佢做人，點樣咧教佢個學問，佢咪只有用個耳仔去聽，聽咗啦，咁佢咪實行咯。咁佢明咗呢個理論啦，咁佢慢慢啦，咁佢咪實行咯。嗱，我哋學佛都係一樣啦，我哋十不門，咁就乜嘢都係唔識噶啦，呢個就肯定噶啦。但係千萬唔好啦，盲盲摸摸咧，咁佢亂中亂碰喎。你一定咧要親近啦，嗰啲名師，我哋所謂自知識啊。所以我哋從來舊時都有兩句話，佢話冬參就下寒啊。冬天因為天寒地凍，尤其是北方嘅地方咧，咁啊落雪都幾尺咁高，咁啊出入往返咧就唔方便啦。所以咧，佢就喺呢個禪堂裏邊啦。咁啊，禪堂就打禪身，咁啊中人咧打坐，我哋嘅參夠呀。嗱，咁啊夏天就融雪咯，咁啊可以來來往往啦。咁啊亦都冇咁天寒地凍，所以嗰啲老前輩啊，如同歷代嘅祖師啊。咁佢啲咩住一個包袱喺啊邊個地方啊？有人家住講經嘅咧，咁佢就到嗰度掛單，咁啊就去聽經，就係、是、咁樣學嚟噶。咁啊，既然佢參學啦，咁啊梗係聽經啦。嗱，咁啊聽經啊明白呢個理論啦，咁佢先至可以去修行啦。咁啊，如果你又唔聽經，咁啊淨係坐住參，你話係唔係似得個木頭？又似得一個石頭咁啊！你話佢有咩理解？佢點樣可以領悟啫？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啊，信佛嘅弟子啊，無論佢出家在家，你除非就唔入佛門，入咗佛門，你係在家信徒，咁啊梗係受三皈五戒啦。咁啊出家嘅弟子就梗係拜師傅剃頭去受戒啦。咁你受完戒之後咧，第一個節目。你就要聽經文化啦，你然後先就可以參究去修行啦。咁如果你唔聽經唔文化，理論都唔明，嗰啲路程都摸唔通啦，你又點樣去修？你又點樣去行啊？呢個係一定個道理啊！嗱，例如我哋而家聽到話啊，北京個地方唔錯喎，又有天壇，咁亦都係歷朝皇帝啦。是建都於北京，很多那些皇宮啊都不知道多漂亮啊。那我就雖然聽啊聽了很多啊，那也都明白這個理論啊，那就知道怎樣搭船或者坐飛機坐火車怎樣去啊，那你才可以起程啊。如果你從來都未聽過啊，你都不知道北京在東南西北，也都不了解北京裡面的內容怎樣好法怎樣繁榮法怎樣好看法，你更加不明白去的路程，那麼試問你又怎樣可以去啊？你一定呢要聽得很清楚北京呢是怎樣值得我們留戀去參觀一下、去旅行一下，亦都明白到呢北京是在哪一個方向，我們應該是向哪一個方向而行，那你這樣行呢就不會行錯啦，亦都唔会放失路咯。其实我哋修行亦不如是啊。如果你唔明白呢个理论，你即使系中日坐喺度去参啊参啲乜嘢，你点样去修，你又点样去行？既然理论不明，亦都唔知得点去修行，咁啊试问啊，又点样可以得到开悟啊，或者四佛作到咧？即系从前啊。有位大禅师咧，佢就华阳禅师啊， 他老人家在这个神宗里面呢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大祖师。咁咧，生前咧喺呢个湖南南岳山咧，有间波野寺，佢做个主持。咁咧，佢就弘扬佛法啦，亦都主持呢个禅宗嘅道场。咁啊，庙里边咧，咁啊有一个出家者，佢个名咧就叫道一禅师啊。咁亦都喺中国禅宗里边咧好有名啊，叫道一。咁啊，当佢哋就开悟之前。他亦都在这个波野寺的挂单，但是他性格很怪的嘛，他不喜欢跟大众走在一堆，他喜欢独自一个人，坐禅，那么常常日日呢在这个大雄宝殿的前面呢他就打坐，他又不喜欢听开示，更加不喜欢听经文法，那么但是怀让禅师呢他有慧眼啊，他了解到这个道一禅师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日后总会出人头地，但是现在他未曾直以名师，他未曾摸着条正路的行，所以做一个普通人，所以他就很想道他，那他怎样道他呢？那他就问他，他说大德啊，你成日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参，我问你一句，你目的是想做什么呢？你坐禅，当时道一呢就答复过，就说我徒作佛，即是我想成佛，但是怀让禅师呢了解到他这个为人不喜欢听开示，也都不喜欢听经，你家跟他讲解释他听都是多此一讲，他肯定是不会听你的，所以怀让禅师一了解到他这个为人的歌厅，所以他就不声了。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观察一下，道一禅师仍然每日坐在佛殿的面前闭着眼睛打坐，有一机会来了，怀让禅师他就找一个砖头，就是我们中国起屋的青砖，他找一块青砖呢，咁啊，去到佛殿嘅面前，呢个道一禅师打坐嘅地方咧，嗰日睇到佢就打坐啦。咁啊，佢攞住个砖头咧，坐埋佢侧边。咁你估做咩啊？好似磨砖啊，喺个地下个树咧，咁啊磨啊。咁啊，我哋中国咧，嗰啲石级都系用啲大马石咧作成做石级噶嘛。咁啊，个砖又系鞋嘅，石级又系鞋嘅。咁啊磨下自己得意嘅，咁佢又系咁样磨。咁啊，当时道一禅师咧，睇见佢第一次磨，佢都冇乜介意嘅。你磨你嘅啦，我打我个坐下。但系怀让禅师咧，佢日日都系咁样磨，总系每日见到佢一坐低起嚟参禅打坐，怀让禅师就嚟啦，坐喺佢侧边，同样搵个磨砖啊。咁啊，磨得时间太长啦。咁啊，道一禅师咧觉得奇怪，点解佢日日都磨砖咧？咁佢忍唔住啊！呢次佢就问啊，佢话：方丈和尚啊，佢日日磨砖，唔知你个目的系为乜啊？咁啊，怀让禅师啊，咁啊，不快不慢啊，答一句：佢话我磨砖，希望佢成镜啊！咁啊，呢个道一禅师讲啊，佢话大和尚啊。他说砖磨来磨去都是泥的，他不过烧到实净了，你就磨吧，他本身就没光，磨砖又怎可以成镜啊？